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旅游联盟成员台新疆交通广播报送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刚。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新疆自驾出行著名的户外领队枪枪和我一同来主持。枪枪你好。 哎，大家好，我是枪枪，手枪的枪。 手枪的枪，很厉害的意思。 还好还好，就是指哪打哪的意思吧。 好，今天我们要给全国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在国庆黄金周期间来新疆自驾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同时呢我们还要给大家推荐一条经典的新疆自驾线路。 十一国庆黄金周的自驾这个热度不用再说了，但是呢这个自驾出行的计划确实非常非常的麻烦。 当然我觉得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给大家做好这方面的预案和服务，也为大家讲一讲这些年来我们在十一黄金周期间出行所总结的一些经验，还有出行的这个攻略。 对，是的。 新疆的秋天呢，以北疆是最美，按照地理区域的划分呢，天山以北的阿尔泰山沿线是最繁忙的旅游集中地，像喀纳斯、科克托海，还有像克勒玛依的魔鬼城，每年呢在这会儿都属于游人密集度非常高的，所以呢也带来了接待和服务的双重压力，一餐难定，一房难求，排队等候可能都成为这个司空见惯的假期场景。如何有一套合理的路线规划，让我们能够既玩得开心满意，又能不遭受排队拥挤之苦， 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好办法。 如果真是大家都排队的话，确实不可避免。但我们在这里呢，就来想想办法吧，把这个黄金周出游旅行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的难题最简单化。 对，我们尽可能的让大家更好的来利用时间来安排自己的旅游的节奏，尽可能的减少排队的时间，能有更多的时间能感受到大美新疆的景色，然后能放松自己的心情，对吧？ 新疆十月份啊，自驾旅行的最经典的线路，那得说喀纳斯、可可托海的这个北疆环线之旅。 对，这条线路应该是最经典了，没有之一，最经典。 这条线路有几种走法，我们一般说之前是个环嘛，它要不然就自西向东，要么就自东向西绕那么一圈。 大部分的自驾车队或者自驾车友会这个环绕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从216就是从西边绕圈绕到东边，或者从东边绕圈绕到西边。那其实两条路线的总长是一样的， 但是不同呢， 对，节奏上头其实是会有区别。 哦， 我们说从西向东就是从217国道然后转到216国道，这条线路呢可能你在景区能玩的时间能停留的时间会比较多，但是问题呢就是你可能在有几天是属于赶路的行程， 那就是从新疆的乌鲁木齐出发，要经过克勒玛依要去布尔津，然后上喀纳斯，玩完之后呢一路向东过北屯福海抵达富蕴，玩完了这个可可托海之后南下经过26线返回乌鲁木齐。 对 啊，是这样一条线路。 对对对， 这条线路你的意思就是第一天行驶路程， 对，第一天就是有一个700多公里的一个长途奔袭，而且再加上这个路上国道是有限速，然后包括有区间测速，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700公里正常的行驶大概要在11个小时到12个小时。 很多来到新疆感受自驾的朋友一天要开700公里其实是一个难度 蛮大 的事儿。 强度很高，因为如果说走这个217转216的话，可能这一块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的，因为你如果在中间停留之后，你的整个行程就会拉长，然后你在路途上耽误的时间就会更多。 既然是环绕嘛， 对对， 反向如果走的话，另外一个就是由东向西反向走，这个逆时针有哪些优点？ 那这个好多人说，哎，路线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反着方向走就会强度要低呢？是因为它的这个中间的节点会比较多，你可以把一些长线的这个距离给划分成几个短线，比如说你从乌鲁木齐出发，然后走土乌大高等级公路，可以先到天池 啊。 天池转一圈，对，天山天池转一圈之后下到这个216国道的古海温泉，大概这个公里数大概是在行驶公里数大概是在210公里左右，然后这就一天的行程就完了。这对于内地的这个车友来说，哎，这个行程其实还蛮 舒服， 哎， 对， 相对会比较轻松。 他等于早晨到了天池可以玩， 对， 中午呢吃完饭，下午开车时间也不远 啊，一百多公里，直到古海温泉，然后就可以休息了。 嗯， 那第二天的行程从古海温泉继续走216国道， 嗯， 然后一路北上就可以到达富蕴。这个行程呢大概是在400，其实对内地的很多自驾车友来说，其实这个距离也还好 啊， 也还 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先200再400， 然后包括第三天从这个富蕴再往福海走也是200多的行程，就是能够感觉到它中间的是有节点可以把线路来划分的啊，你就可以把你的这个大强度的这个驾驶给它分成若干个小段。那反向走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如果按照这样的节奏去走的话，那你的时间是要比从西往东走你可能要多出一天到两天的时间， 等于把大头重要的喀纳斯放在了最后来体现。那么以我作为游客比如说啊，来为例，时间规划呢，我想在新疆啊停留6天啊，我要有6天玩的时间。第二呢，这个路线规划我倒是希望能够在景点呢多停留一下，那且以刚才我们说的第一个自西向东传统的这个路线来安排，乌鲁木齐去喀纳斯要过克勒玛依魔鬼城，然后转过来我先把重要的景点看完，后面我再收收尾，看看河东海和古海温泉。那这样子来走的话，我们大概需要怎样的一种安排，路途过程当中又会有怎样的这个时间管控，我们能不能模拟一下？ 可以啊，没问题。自驾车的这个车友来到新疆之后，第一天出发的时候可能是相对状态最好的时候，那么就把整个的行驶的大头放在第一天，因为这是最消耗体力和精力的。 对，趁着自己满身都是劲儿 啊，对对对，有精力然后有体力，那个然后就可以多跑一点。所以第一天就是从乌鲁木齐出发，大概430公里到克拉玛依以后，在克拉玛依可以来解决中午饭的问题，然后接着呢可以享受到一段的高速，奎阿高速，完了之后再转上国道，然后前往布尔津，大概整个行程呢是在710公里左右，再加上中间的区间测速和中午饭耽误的时间，基本上第一天的时间就要计划在11个小时。 那我早晨8点钟就得出发， 对， 到了晚上的8点钟落坑之前， 对，进入 布尔津 县城。对， 布尔津是一个旅游小县，大部分的这个酒店宾馆占据了主要的视野。首先城镇会很干净，另外呢为了满足大家这个食欲方面的需求呢，在额尔齐斯河边布尔津呢有一条夜市街，很美，具有俄罗斯风情，你在那里可以感受一下一天疲劳之后呢，消解一下自己的这个劳顿， 喝上一杯那个俄罗斯老爷爷那个酿的格瓦斯，完了之后再吃上一两条 鹅河 水那个天然养大的那个雀儿泰啊、五道黑啊之类的野生鱼啊，然后 就第一天的疲顿就圆满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 其实去喀纳斯我觉得大家会有几个主要要看的啊，比如说要去观音亭，要去湖上，要看神仙湾，还有必须要去的就是禾木，这是秋天当中重中之重。 对，这个很多人呢他在做计划的时候就是按照常理啊，他会把喀纳斯的这一个大的景区会放在第一位，禾木呢放在第二位，但是根据我们近两年出行的经验呢，我们这回给大家一个新的方案，也就是说呢，当你从布尔津出来到贾登峪之后呢，先下禾木， 先去禾木， 对，先去禾木， 这是一般人不这么设计， 对，因为为什么这么设计呢？第一个，禾木最有名的是它早上6:30的晨雾，你如果说这个白天去的话，这个晨雾的景色你是领略不到的，所以呢，中午下禾木。下到禾木村以后可以游走一下这个河边的白桦林，然后呢这个在这个古村子里图瓦人的村寨周边游走一下玩一玩，晚上可以和这个3-5好友或者其他的这个旅者行人互动玩一玩感觉非常好，然后第二天早上6点起床，6:30出发上山，大概是需要半个小时到40分钟时间，然后在那块静等太阳从山边然后徐徐升起，然后第一缕光线照射到村庄的时候，然后雾也就随之而来。 禾木的陈景看完之后，其实禾木的核心就已经体验完毕了。 精髓就已经观赏完毕了。 嗯，如果是对于自驾的这种小伙伴来说，我的建议是，其实你可以回到房间再补上一个小时回笼觉，因为毕竟你起的会比较早，而且真的那个会很冷。一冷了之后就会大量的消耗人的体力和精力，那你再驱车走盘山路或者什么，你会觉得疲惫度会很高。 嗯， 所以补上一个小时的回笼觉，其实对你当天后半程的行程是有好处的。 这个提示特别好。 这样的话呢，我们基本应该是在可能是在十点钟到十一点这个时间，然后你慢慢的从禾木景区出来，然后一路向上走，然后到达喀纳斯的景区。那这个时间呢，光线会比较强，不管是从景色的层次，还是从你摄影的这种光线的需求，其实这都是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时间。所以呢，那我们是给大家建议呢，这个时间你其实可以进入，就是进入喀纳斯景区以后啊，然后坐区间车直接到那个到喀纳斯湖的湖边，因为那块会比较凉爽。 嗯， 然后呢坐船去探一下秘，感受一下喀纳斯湖两边的景色。 这个时间规划来讲，这就到了下午了。 对，基本上在湖边玩完之后，可能时间就会要在五点钟左右。那你在景区里大概还能停留两个半小时。那这两个半小时你该如何更好的规划呢？ 走这个喀纳斯沿线的时候会遇到三个湾，很漂亮。一个是卧龙湾，一个是月亮湾，一个是神仙湾。这三道湾呢，就在我们这个网络当中可以看到它的图片。 很多。 那么去的朋友们呢，又觉得这些景区是途经的景区，那么我就可以用下午的这段时间坐车返程的时候路过卧龙湾，下车开始徒步，沿着木栈道这几个湾呢一边走一边拍，正好夕阳西下的这个光线 又还不错， 适合于这个拍照和赏景了。既凉爽又走了路，还避免了在景区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的排队，因为我走路不会出现这种堵车的情况。 对， 等于把这个三道湾我也全部赏尽了。这样一天的时间，从早晨禾木的晨景到晚上三个湾的这种浏览，可以说算是比较科学的一份时间规划表。 而且很行程很丰满，没有什么太多的垃圾时间，对吧？ 那么最后我觉得就还剩一个登高望远的点儿没有去，就是喀纳斯的观鱼亭。这个点我们必须放在第二天。 对，就是我们这样规划呢，其实是把所有点的最精华的时间点做了一个非常系统的一个融合和时间的规划。那么这个第一天晚上七点半你出景区以后呢，就住在贾腾峪。第二天早上最早一般的区间车大概是在八点半到九点这个样子。那你从贾腾峪可以第一时间赶到景区门口，去乘坐区间车直接上观鱼亭。而且呢，这个时间段按照十一的气候的变化，这个时间段应该是你上到观鱼亭之后，应该是第一束光线也刚刚照到喀纳斯湖的湖面上头，而且应该在湖面上还有淡淡的一层薄雾。 如果遇到一点点天气的话，那整个云海缭绕的场景， 对， 就像中了头彩， 如诗如画一般。 从喀纳斯出来，我们应该怎么走？ 出来之后呢，那就是出了布尔津县城之后，你能看到有一个去北屯福海的一个国道的这个指示牌，直接左转下国道，大概行车行90公里左右，就可以到达这个北屯市。一路小行到福海之后，可以到吉利湖，到这个乌伦古湖，到湖边去走一走，来看一看这个新疆的海啊。完了之后一定要尝一尝当地的鱼肉饺子和全鱼宴，反正鱼肉饺子是每次我必吃的。 乌伦古湖在额尔齐斯河汇聚而成，那么它盛产很多的这个冷水鱼。另外呢，在这个福海的边界上面呢，我们还能看到秋天的这个螃蟹。虽然对于内地很多朋友来讲，这个吃螃蟹哈，好像是吃比如说阳澄湖的螃蟹哈，但你不知道在我们天山的这个湖泊当中，还有在北疆阿尔泰山的这个湖泊当中，冷水养的螃蟹也是很美味的。 对，这个应该 我们称之为新疆雪蟹。 嗯， 那其实这个蟹呢也是中华绒毛蟹的一个分支，但是在口感上头啊可能它会有很大的区别。那作为阳澄湖的螃蟹，我们简单说一句啊，阳澄湖螃蟹口感可能会在它的螃蟹腿那个位置，它的肉感会略发咸，而我们新疆的天山雪蟹的口感在螃蟹腿那块肉感是略发甜。 我怎么觉得这不是一般的领队，还是个吃货的领队、 对，是一个非常资深的一个吃货领队。我其实特别喜欢吃螃蟹，所以我很认真在对比。 从喀纳斯这个下山之后呢，在进行下半程的行进过程当中，就是建议我们可以到福海去吃吃鱼宴，吃吃螃蟹。 嗯， 因为正好十月的鱼美蟹肥的季节。 嗯， 在这里呢进行停留之后，我们下一站应该去科托海了。 对，这个路途呢，强度会其实和我们出发第一天700公里比可能不是很夸张了，但是呢它整个行程也是从这个北屯到富蕴县，那大概也有260公里的行程，而且全程呢限速是80，也是区间测速，也就是说你基本上这段行程你要做到四个小时的时间，要去做这个规划。那这个而且看路牌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被误导了，你从北屯出发260公里到富蕴之后，然后你还要从岔路口进山拐到可可托海镇，很多自驾车友会把这段路程会忽略掉。对，你的油料这块是一定要注意的啊，很多人可能半箱油就开始往可可托海镇走，走到快到可托海镇， 没油了， 车就没油了。 所以这会儿要考虑到建了加油站就要进站补油，对吧？ 其实不光是说从北屯到富蕴这个，其实整个行程都要相对的养成一个这样的习惯，就是你到车辆油耗消耗过半的时候，你就要开始物色加油站来进行补油了。因为北疆它山区偏多，那可能在有些地方它的油料补给和油料运输是会有问题的，它的频率不会那么高，就有可能你会说碰到个加油站你进站之后发现没油。 那么从科托海返程之后呢，我们说就要走216线回到乌鲁木齐了。这一天回的过程当中其实也蛮有趣的，会有不少可以点缀的地方。 对，首先呢就是从这个科托海出来之后呢，你要驶上216国道。那216国道呢其实是一个从北向南横穿卡拉麦里自然保护区的这么一条高等级的公路。如果说你运气真的特别好啊，你其实是可以看到在路两边有大量的骆驼马牛，然后运气再好你可能能看到鹅喉铃在路边上来数汽车。这个当然这种一定是拼人品了啊，人品特别好才能看到，机会很难得。但是沿途的景色会非常好，尤其是在进入到五彩湾以后它的这种丹霞地貌就让你从喀纳斯这种高原山区这种景色一下把你拉到了这种戈壁丘陵这样的景色，它的跳转其实是视觉感是非常强烈的。对， 这个地方所落进的五彩城呢其实是卧虎藏龙啊七剑呢它的拍摄场地。另外呢我们还要过一个特别的地方，有7亿年古海水冒出的这么一个景点叫古海温泉。 对，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过这个地方， 可以 很神奇的一个地方，天然的一个温泉，也是这个在戈壁滩里能够享受到住宿条件最好的一个地方了。 对吧，有生态酒店，有露天温泉，我觉得可以到古海温泉停留一下，泡个温泉，歇歇脚，解解乏。 对，还要说那个古海温泉餐厅旁边有一个胖子，他做的烤羊腰子特别好吃。 是不是？ 对，我每次去一定要吃的。 好，那最后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些建议吧。 首先第一个要注意的呢就是新疆的早晚温差非常大，有时候最大的时候接近14度。 对，十一期间很冷，那准备一件薄羽绒服也不为过。 对， 好。 然后那第二个呢，常备药物一定要准备好，就是平时自己习惯吃什么药就要带什么药，因为本地的药可能不一定会好使，或者你身体不一定接受。 第三呢，在这个有车的时候，我们说不是说你能有车就可以说走就走。赶上新疆这个十月份会有一些特殊天气，比如说山下一下雨，山上可能就大雪了，很有可能会使得你这个行进有困难，所以在这方面天气因素要提前考虑到位。另外呢，就是如果你没有约定自己的住房，就不要轻易的出发，一定要把自己的行程点和时间窗口考虑完毕之后，把自己的住宿落实了，否则你会出现到时候拿着现金到处找房无处落脚的这种尴尬。 对对，而且现在这种新媒体的手机软件很多，可以不妨使用一下，把很多相关节点的酒店提前做预约，一方面能省些费用，另一方面到那儿之后就能拎包入住，确实也省心了。 对，最后呢，我觉得就是以心态方面的调整了，一定要注意在人流如海的这个十一黄金大假期间，大家要有一份良好的心态。 对，出来玩嘛，就是还是要把心态放得更平和一点，不管是路上的情况还是景区的情况，包括天气的情况，赶上什么是什么，对吧？其实每一种经历在事后的回忆里，它其实都是有自己独特的这种味道。 到这里，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聊到的十一黄金周出行推荐的线路规划，那我觉得就到这儿了。说再多也不如您亲自来一趟，好的准备，好的心态，同时呢，也希望您有一份美好的记忆和收获。感谢今天我们的领队锵锵和大家一起分享了这份宝贵的经验。 你应该的，应该的。我希望大家能够来到新疆之后，能真正领略到大美新疆的美，能够玩好吃好，然后把新疆的美带走，不是把新疆的美留在记忆里，带回去告诉更多的人，新疆是一个大美的地方。 好，感谢您收听由环球旅游联盟成员台新疆交通广播报送的节目。 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叫新疆，想说在我生命中最深爱的地方叫新疆，想说让我快乐让我憧憬着未来的地方，你的名字早已深深地烙在我心中啊，新疆，这是我们的子儿女生活在幸福的新疆，胸怀辽阔热情好客的你我他都在新疆，假如你还在渴望了解或是没来过新疆，那就随着我的节奏一起来跟我去新疆， 我会带你来到国际大巴扎，就在乌鲁木齐去喀纳斯登陆上，我们住在加登玉海，神秘的乌尔和魔鬼神在克勒玛依海，吐鲁番红叶山和草原那拉提，数不完的美景和悲伤，数不完的怪我的胡枣那胡道，哈密瓜梨子河道，吃着逛着看见了美丽新疆姑娘，看那巴郎子向你招手，对你微笑说道， 欢迎你到我们美丽的新疆来看一看，四面八方五湖四海的朋友互相都约千万，欢迎你到我们美丽的新疆来逛一逛，我走过许多地方，最美的还是我的新疆。 唐山美，最美在南湖，国庆黄金周音乐光影之旅，满载惊喜，真情期待。唐山等你来，我在南湖等你。 红星美凯龙十一团结货震撼来袭，10月1至10月7日，至尊帽50元购1200元周年升值册，北五环商场3000元券包免费领，朝阳路商场领现货券包最多可省2700元，详询店内。 新疆度假好去处，金鱼凤山乐不停，与山景养生温泉，望莽山层林尽染，看亲子游戏大闯关。度假咨询010-6071-1188。 新休闲微度假慢生活。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iracle。 笨猎狗，白老虎， 白狮子， 毛毛狗。 北京野生动物园八小福，百年修得中秋剧，只信金穗30天。 玉 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温都水城带你嗨，大型水上乐园，佛系温泉，豪华客房，还有萌萌哒泰迪熊陪你度过快乐时光。咨询电话8178-9506，8178-1111。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头，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特别奉献。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本节目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宁夏都市广播为您制作播出，我是孟非。那本期节目的主题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说一说自驾游。现在有车一族是越来越多了哈，那不管是周末小长假，或者是大长假，或者再加上朋友们的公休假、年假等等等等，这些所有的假期，有车一族都会将自驾游进行到底。自驾游的目的地可近可远，路线可短可长，总之只要自己愿意，只要自己开心。其实自驾游的目的地真的可以是在不同的方向、不同的地方。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孟非要来跟大家说一说宁夏这里的自驾游，包括我们宁夏的朋友最近走过的一些线路，希望可以为大家的下一次自驾游出行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吧。关于我们宁夏境内的自驾游线路，孟非建议大家可以从这几个方向来选择。首先建议大家可以往银川北边选择银北游，这一线的特点呢是线路短而且景点多。那我们从银川出发，向西可以从西夏王陵玩起，然后呢随着沿山公路一路向北走。这一路我们可以去到哪里呢？我们可以选择去小口子，可以去镇北堡西部影城。那镇北堡西部影城大家再熟悉不过了哈，我们可以去一趟这个去到影城里面感受一下盘丝洞以及很多很多影视剧在这里的取景地。那出了影城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去到拜寺口，可以去到苏峪口，沿途还可以去到贺兰山岩画。那出了银川还可以到石嘴山，到武当庙，穿过大武口市区到达新海湖。随后呢又会有两种选择了，那一种呢就是往南边走，这样呢可以来经过沙湖回到银川。当然到了沙湖怎么能不做一个长时间的停留呢？因为沙湖有太多太多的一些游乐的项目，比如说滑沙，比如说骑骆驼等等等等，以及包括水上的一些项目。而另外一种呢，我们可以经过石嘴山黄河大桥到达陶乐境内，南下沿这个河东走廊。当然了，这些我们可以去到的是哪些地方呢？可以去水洞沟，去冰沟，去明翠湖，最后就可以来回到银川市了。 整个这样子的几种选择里面，如果说您选择任意的一条的话，基本上这个行程的时间大概是到三四天。不过呢，在这里提醒大家哈，就是整个这些项目走下来的话，住宿的问题咱们一定要提前要考虑好，您得要这个计划好时间，看看住宿住在哪里会最为方便一点。那孟非个人的建议呢是，其实住在银川就 OK， 因为我们从银川出发，不管是去到这个影视城苏峪口，还或者说去沙湖，去到石嘴山，基本上距离都不是特别的远，所以呢建议大家可以来选择住在银川市内。而第二个方向，我们建议大家就可以往银川的南边走了。这一线的特点呢，孟非个人觉得是风景特别好的，因为呢我们从银川出发，开着车首先可以到达的就是青铜峡，我们可以到青铜峡大坝，还可以到青铜峡黄河大峡谷这一带的景区呢，我们可以去到黄河楼这个中华黄河潭，以及青铜峡黄河大峡谷，包括鸟岛，还有108塔，以及大禹文化园。从青铜峡游玩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驱车到达宁夏的中卫市了。中卫市区之内可以去到中卫的高庙，而在中卫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五 A 级景区是哪里呢？没错，就是沙坡头。在沙坡头一定要留够一天的时间哦，我们这样子才可以玩得尽兴，玩得痛快。这里的项目最为经典的就是黄河飞索了，这个黄河飞索是跨越在整个的黄河河面上，哇，这个从高处滑到河对岸，整个的这个感觉还是风驰电掣的，非常的刺激。想象一下自己就像一只小鸟一样滑过黄河，那该是多么美妙的一种感觉。而在这个黄河飞索结束之后，同样是回到我们的这个停留的地方，我们就可以来坐着羊皮筏子来一个黄河漂流了。当然还有另外的一个项目也特别的刺激，那就是滑沙。沙坡头的滑沙落差还是比较高的，如果说你觉得有点点担心和害怕的话，尽可能的去拉住手刹，这样子你的速度就不会那么快了，也不会那么担心。然后我们离开了沙坡头，就可以折回到中卫市进行一个休息，在这里去品尝一下中卫的特色美食。那从中卫的行程结束之后，我们还可以继续往南去走，一路南下，可以到同心县去看清真大寺，去到须弥山石窟，去到西吉的火石寨，去到六盘山长征纪念亭，去到胭脂峡以及梁殿峡，还有老龙潭。那如果说有兴趣的话，还可以来离省，那就是离开宁夏的地界，我们到达甘肃的地界，到哪里呢？那就是崆峒山去玩一圈。这个行程孟非大概来帮大家算了一下时间哈，估计得5到7天左右吧。但是这里呢时间会比较的长，有一个问题就是路途比较的远一些，那景区和景点也希望大家能够很好的去安排一下时间。最重要的，我觉得不管去到哪里，不管行走的路程有多远，能够住得好，吃得舒心，这才是旅行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不对呢？哎，朋友们，刚刚的这些线路包括串联起来的这些景区景点，您是不是觉得还很有诱惑力呢？如果说是的话，那就建议大家要好好的计划一下你的行程，包括你的假期了。除此之外，接下来的时间孟非想来跟大家推荐的我们宁夏的另外一个地方，这里呢就是宁夏吴忠市盐池县。而说到盐池，最为有名的就是摊羊肉啦，所以呢来到盐池一定要去好好的吃羊肉。那不过呢，今天孟非要来跟大家说到的可不仅仅只是美食哦，最重要的是来到了盐池其实也有好玩的地方。我们不妨可以利用一天的时间开车去一趟盐池，因为这里这一天的自驾时光依然会让你觉得很惊艳。我们去到的目的地是位于宁夏吴忠市盐池县中北部的哈巴湖。哈巴湖呢是属于花马寺国家森林公园的一部分，国家3A 级旅游景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其实在很早以前呀，它曾经是一个很大的淡水湖，自古呢人类就在此繁衍生息，创造进步和文明。当然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呢，孟非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巴湖景区的风光和美景啦。那哈巴湖景区自古是以林、沙、水为主要特征的，沙漠环抱湖水，湖水依附沙漠， 这相依相恋数千年都不曾分离过，可谓演绎着千古永恒的爱情传说。那来到哈巴湖，建议大家一定要去哈巴湖博物馆去参观一次，了解一下哈巴湖的人文历史和沧桑变化。那博物馆呢，也是采用了电子沙盘，还有很多的动植物标本、自然景观进行展示的，非常值得观赏。哈巴湖的湖水鲜活灵动，还有很多的蜜条生长在这里。哈巴湖的景致会让人觉得沉醉，森林自广袤草原的沙漠绿洲，呼吸着原野自然清新的空气，想象一下该是一件多么幸福而简单的事情啊。来到哈巴湖，这里有大明王朝建筑的烽火墩，在这里呢一定要去沙海深处去观望一下。哈巴湖里的自然景观之一就是四胞胎连根大树，在这里合影留念，据说可以四喜临门哦。而且呢一定要去祥云山庄休闲一把，因为这里呢是非常舒服的一个地方，因为这里有美味的小吃哦。当然来到哈巴湖，还建议大家要去到沙海浪漫木屋别墅去相约一下，如果说晚上住在这里也是非常浪漫的嘛。那如果说我们从银川出发的话，那么沿着青银高速行驶到高沙窝来出口，再向南至鸭儿沟左转到达延兴公路，也就是省道304，再向前走2公里右转就可以到了，整个全程130公里，所以说呢路程也不是很远啊。如果可以在这里轻轻松松地过上一天，感觉还是蛮惬意的吧。好了朋友们，以上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宁夏都市广播为您制作播出，我是孟非。听完了节目，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是否要赶快好好的计划一下下一次的自驾游了呢？